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大冷、陈金培、鞠婧、老吴玩家。 哇！开节目嘅时候咧，容许我叫你一声 Abby 姐先得啊！ 喂，十位姐前姐后三分险，唔好乱嗌呢啲名。 因为我想讲咧，事源就系咧，我唔知道你去咗一趟英国，咁今日见你直头英国国旗披上身咁翻嚟，你做咩事啊？咁啊，你系咪啲咩外国势力咁样介入啊？而家你啊， 我系咧受邀去到参加呢个皇室嘅婚礼啊！ 边个嘅腰啊？请问 边个嘅腰系啊？边一位街头男子邀你，定系女子邀你过去参加婚礼？ 咁当然叫得我嘅，梗系一个好靓嘅男士啦。 你唔好 FF 住先啊！嗱， 咁因为咧就并不是佢老公。 系呢个咧，我哋一阵间慢慢讲，因为咧事源就系、是、其实我唔知道你去英国嘅，因为我觉得都感觉系突然嘅。事源就系啱啱唔知前一两日咧，突然间有同事同我讲，喂 ，Abby 去英国咩？咁今晚节目点算啊？咁问起呢个问题， 都系我嚟嘅。 咁跟住后屘我话吓，唔知佢唔应该翻嚟嘅咩？会讲一次够啊？咁仲要系唔知头唔知路咁样样。 英国，跟住又唔知佢得两三日就翻嚟。 又因为加上又佛诞又剩咁样样，跟住后屘谂下谂下，唔系佢冇 send 任何信息出嚟嘅，大家点样知咧？就开始见到喺 Facebook 嗰度放闪啊！咁先至知道，咦，原来佢真係去英国喎。跟住后屘有人话啦，咁去英国做咩呀？咩呀，佢受邀去参加呢个皇室婚礼呀嘛。 哈利王子嘅婚礼。 哎呀，哇，跟住讲下讲下讲到咁紧要，咁我就哇真係返嚟要叫声 Abby 姐先得喎。 皇邀请你去嘅。 平时。 係呀，识啲微时嘅时 候。佢仲要打牌啦。 即系平时咧，仲喺度，即系有时候咧会得失佢啊嘛！即刻当堂咧有少少胆战心惊。 我之前讲嗰啲都系节目效果嚟嘅啫。 真系你唔好话而家佢话英女王请你都话系啊系啊，原来系咁啊！真系几时有机会带我出去玩下欧游一番啊？咁样样。 敬个礼先， 敬个礼先啊！系咁嗱，即系你啊啱啱去完，其实你去咗几多日啫？我真系唔知。 哇！即系短短我去咗四日啫，其实计埋来回。 哇！咁啊蚀， 得两日 嘅 啫。 系啊， 即系你去咗英国，去到好似人哋去澳门咁。感觉喎，而家系 平常啫，呢啲嗰啲佛系旅行，想去就去， 去食碗面咁样翻翻嚟嗰啲 feel 喎，感觉系。咁你去个行程都应该系紧张噶系嘛，都快噶。 系咪即系睇完个婚礼就即刻翻翻嚟咧？其实 嘅重点真系睇婚礼嘅，咁但系个重点咧，我今次嘅旅行咧就摆咗去另一个地方，因为你啱啱咪讲话行程好紧缺嘅，其实应该系讲我银包好紧缺。真係好惨啦，因为我本身你都知啊，去旅行去几日都唔会带咁多钱啦、啊。咁我就諗住 唔好扭得钱啫， 都会揀去英国行闲地，銀包都应该几宽松下。 唔系佢係闲闲地嗰啲呢，我唔好多钱咋嘛，漏落嚟嗰啲几皮嘢湿湿碎 食个饭几千蚊， 衰， 一千几 百。所以而家你穷到要嬲国旗返嚟啦话开始。 我衫都冇见到啫，要国旗返嚟。唔系因为咁样嘅，其实呢我去到旅行呢，咁我就即係当然系睇婚礼系重点啦。但是呢在未看婚礼之前那一天我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 是艳遇啊， 我都想是，可惜我未 异地之恋， 可惜我未遇到之前我已经发生了这件这么不幸的事了。 不幸的 不幸的大事。 被人骗财定骗色啊，你是我想 问。骗色是好事啊，真的。 那就是你少可有机会遇上。咁就應該係嘅， 我可唔可以結婚？啲小朋友應該都瞓咗。 因為有啲人打劫佢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劫我色唔劫我財啊？即係佢可能係嗰種，你明唔明？ 劫色可以提高， 劫財唔好啦咁樣。 我再俾多啲財你。 或者係啦，喂咁樣啦，我順便俾你劫埋色啦，銀包喺度，你順便劫埋啦，咁樣有可能係。 俾埋你咁啊嘛，因為其實咧，我今次咧就主要去揾一個咧，就過咗去英國。 工作假期嘅朋友，因为真係好耐冇见啦。咁、佢就话、不如咁啦，你过嚟即係探一探我，咁顺便又睇下皇室婚礼啦，咁样都几好啊，咁几充实啦、啊，咁样。好啦，咁过到去，咁嗰个朝早呢好开心啦，同佢食咗个早餐，然之后咁佢就话喂，而家都时间上早啦，今日又放假，又咁耐冇见，不如咁啦，我哋搭两个火车站就去到一个都稍微热闹啲嘅游客区，咪行下街影下相啦。咁我诶冇所谓啦，难得即系见到个姊妹啊，咁啊冇见，跟住去玩下啦咁。咁其实嗰阵时咧食完早餐，咁啊大家 AA 制啦咁啊。咁我系有钱嘅银包，真系有钱，我咪俾佢啦。俾完之后 咧，你系点样样啊？即系中国豪客咁样样。 系咯，成 一沓银纸咁样样，一碎心心咁样成沓攞出嚟，几多钱啊？哦，$2啊，跟住口一沓$100嗰啲咧， 啊，你真 系欧罗啊、英镑啊，全部喺度扫晒出嚟。 因为我成日咧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旅行，我都分唔到，边啲钱咧其实系英镑，又唔知边张系大边张，咁啊成沓拎出嚟，喂，不如咁啊，你求其攞张够数就走啦，咁样。咁好啦，拎完之后咧，咁其实我系一个好有手尾嘅宝宝啦，咁我将啲钱摆翻落个银包度，再摆翻落个袋度，再扣翻好个扣。 我想问系有边个人攞完钱出嚟唔系咁样样做嘅咧？你又点样周兜圈赚自己咩？有手尾嘅宝宝，真系有啲支持你唔住。 通常好大沓钱， 即系好多人系咁嘅，银包冇用嘅，攞钱出嚟之后咧 hea 埋一边， 你即系钱周围劈嘅。开始嚟，即系每日朝头早起身咧，着翻晒衫裤先出门口咧系正常。 但系佢讲到佢一个好手尾嘅宝宝， 系佢噶啦，着齐衫裤嘅时候。 如果系 好啦，当我整齐过自嗨完之后咧，咁啊去到一个热闹啲嘅游客区啦，咁啊去到一个玩具店，咁我就谂住啊，不如睇下啲玩具，睇有冇啲可以入手嘅机会啦，买啲英国嘅特产翻嚟啦，咁我突然间咧，我就喺一个玩具店嘅大堂，咁我突然间个背脊孭咗个背囊啦，有咁撞下个背囊，咁我就以为啊，会唔会佢拎咗盒玩具唔够要撞到我啊？咁我警戒心我喺度嘅，我就即时用我嘅左手揞住咗我个袋嘅袋口。 但系你嗰只系右手 嚟，我都想讲， 我原来左右唔识分嘅 ，sorry。 重点都唔系呢一度，大家真系重点唔系喺个背囊 sorry， 因为头先我唔好意思讲句，因为听众朋友睇唔到啊，因为头先Abby 咧，佢就话佢用佢嘅左手咧，好警戒心地摸个背囊。 睇唔到唔使讲嘅， 咁但系佢右手系伸出嚟，唔系因为我惊我讲出嚟嘅时候，唔系好碍眼啊嘛，大家即系明唔明啊？ 咁我将只手就揞住个背囊嘅袋口啦，跟住之后咁啊，经即刻行开咗少少，咁啊谂住，咁佢都系撞到啫，咪行开啲咯。点解突然间又有第二次嘅撞击？咁我已经觉得好奇怪啦，点解你个玩具会追住我个背囊嘅袋口系咁撞嘅咧？咁啊心谂啊，但系应该冇嘢嘅，撞一撞啫。咁好啦，咁嗰日如是者搵到天翻地覆，好开心啊，影咗好多相啊，放闪咁。跟住夜晚翻到酒店，咁啊转个街口咧有间士多，咁我就谂住，日日都炸鱼薯条口干啊，买个生果食下啦咁样。买咗一盒生果之后，咁啊人哋咧就包好晒啦，咁啊出埋单咯，小姐俾钱啦咁样。跟住我就喺个袋度拎个银包出嚟，一打开。一张银纸都冇， 即系银包仲喺度嘅， 系咪 钱就冇晒？ 钱就冇晒，跟住我即刻心谂，唔系啊嘛，会唔会我明明好有手尾嘅宝宝啦？咁会唔会我真系啲钱太大啦，得太厚啦，即系摆唔到个银包，佢跣咗出嚟咧？我倒晒成个袋嘅嘢，一张银纸都冇。 但系我想话你成日你冇攞嗰啲钱出嚟用咩？ 真系冇，因为我真系冇嘢喺嗰间玩具店度买到，我系冇拎过任何嘅银纸同埋银包出嚟嘅喺嗰个游客区入边，直至我翻到酒店。系啦，跟住咁我心谂唔系咁大镬噶嘛， 好离奇我觉得。 系啦，跟住之后咧，咁好彩我搭完车咧有啲散银，咁啱啱好够俾嗰个生果嘅钱，咁我翻到酒店嘅时候咧就可以自言自语啦。冇嘢嘅，可能咧啲钱咧唔介意扇咗落个袋口度，咁我就将所有嘅褛袋啊、衫袋啊，总之有袋嘅地方我全部倒晒出嚟，真系一张银纸都冇。 当下你冇怀疑过，你亦都唔系好紧张，因为你觉得一定唔会系俾人偷嘅。 冇错，因为我真系觉得 好难俾人偷完个银包去翻。 系啦，嗱，个重点就喺度啦，因为我到而家咧呢一刻，我谂翻转头都冇人可以你嗱，如果你要偷我钱，你首先你要打开咗个袋口啦，然之后伸手入去攞我嘅银包。再掀开我嘅银包，仲喺个摆钱嘅架度拎咗我嗰沓钱，再放翻落个银包，兼闩翻个袋口，呢件事系好复杂噶。 系啊，咁但系而家嘅问题系你真系唔见咗啲钱啊嘛。 系啦，跟住我就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啦。 会唔会系你喺食早餐嘅时候，你以为自己摆翻啲钱落个银包，其实跣咗落个地？ 系咯，或者我怀疑系你系咪即系嗰阵时候跌咗啊？ 根本啲钱就冇摆翻过落个 银包。你一个咁有手尾嘅宝宝，即系手尾我唔怀疑你啊，但系你记性啊，或者系有时候你真系唔觉意嗰种大头虾。 会唔会系咁样？ 因为食早餐嘅时候咧，咁我同我朋友一齐食咁啊，咁如果跌咗钱，我朋友又冇理由见唔到啦。首先， 唔系佢冇义务见到啊。首先，我想话你，如果你咁样跌咗嘅话，你仲要带头啊、哎、走啦，咁我咁会走噶啦，仲帮你 check 定系点样样咩？ 哎，我真系我冇谂过，首先我会跌咗钱啦。 你肯唔肯定？你肯唔肯定你离开嗰间餐厅嘅时候，嗰沓钱系真系摆翻落银包入边先？你肯唔肯定呢样嘢先？ 我真系好肯定，因为嗱，点解我会咁肯定咧？系因为我之后要搭两个火车站咧，先去到一个稍微热闹嘅游客区啦。嗰度系需要银纸嘅，而我真系有拎嗰啲银纸出嚟咧，就买车费，所以我一定系有钱喺身嘅。 咁会唔会喺车站嗰度跌咗咧？ 又真系唔会喎、啊，讲真 的，咩事啊？ 系因为嗱， 其实我想话，其实去欧洲啊，即系你话去法国啊、英国嗰啲，曾经我都听过唔少咧，就系嗰啲即系当地嘅扒手系好高明嘅。咁即系嗱，从来咧，我唔知道你系咪第一次去英国啊啲地方啊。之前你都有试过去， 有试过，但系真系好安全嘅嗰一刻。 但系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即系咧，我见身边有好多朋友，佢哋都系话，哎呀，即系情愿稳阵啲。所以你见咧，坊间咪有好多嗰啲咩贴身袋。袋嘅， 或者隱形腰包嗰啲， 系啊，咁啊就即系摆一沓钱咧，就系摆喺嗰啲地方。你基本上系嗰啲救命钱嚟嘅，你先唔会话无啦啦食饭嘅时候几多钱啊？跟住喺嗰啲咩腰包度揞嗰沓银纸出嚟，唔会噶嘛。通常就系你一沓银纸咧，就摆喺嗰啲腰包嗰度。跟住另外咧，嗰啲即系可能即系一两张啦，即系大面额嘅，先至会摆落银包度，就系货你可能嗰日你要用嘅，可能买手信又好啊，食饭又好啊，先至会揞出嚟攞嚟用噶嘛。 系咁啊。都冇计啦，咁啊唔见咗，然之后咧，咁我嗰一刻咧，我就异常冷静，因为一个人去旅行，其实你好慌噶嘛，你唔见钱，跟住就好彩啲证件喺翻度嘅，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好冷静。 你证件系唔喺个银包里边嘅？ 证件咧，其实就喺另一个暗格度，咁但系咧，咁我银包仲有 credit card 啊，即系信用卡噶嘛，咁其实 全部喺度。 系喎，咁我真系嗰一个贼真系偷得嚟咁鬼有良心，都好厚道下啦，作为一个贼嚟讲。 系咁啊，呢一个即系难以解答嘅谜团咧，嗱，我觉得嗱。即系你就话系个贼偷啦，我真系觉得可能系嗰沓钱咧系你自己唔知蚀咗喺边度。 有一个教训喺度嘅，就系下次咧俾钱嘅时候咧，就唔好成个人把啲钱拎晒出嚟，叫朋友拣一张，自己抽一张出嚟咪算咯，做乜嘢啫？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出去旅行咧，即系最怕就系唔见嘢，尤其是唔见一啲重要嘢。咁头先 Abby 就讲佢就唔见咗几多钱喎、啊，嗰度。 诶，计埋之后都有港币五千几蚊， 都五千几蚊、啊， 未系你所有嘅旅费系嘛？ 诶，咁又未系。 佢点样讲都话唔系啦， 咁都话系咧， 就流出嚟嗰啲咁嘢，跌咗啲碎纸啫嘛。 但其实翻到屋企督墙喊 嘅 啫。 不过其实嗱，讲真，最砸洗嘅就系唔见证件嗰啲。咁但系好彩你嘅证件啊，全部都喺度啊。 系啊，咁贼都算有良心啊，多谢你。 佢一口咬定已经系偷咗佢啲钱而 唔系， 但系又唔劫色，净系劫财，嗰下先至唔俾面啊，真系。唔系咁，但系好啦，唔见咗钱之后，咁都要揾人去帮啊。不过我谂英国好啲，因为起码即系语言大家可以容易沟通到。咁即系你如果要去报警，你都有啊嘛？有冇啊？ 我有去报警嘅，咁但系嗰阵时又发生咗一件又系另一件嘅趣事啦。咁我就去到见到一个保安哥哥，咁啊喺个警局门口咁啊行嚟行去啦。咁我就话好惨，我唔记得钱啊，可唔可以咧同我落个案啊？咁啊保安哥哥咧就话嗱，你见唔见到嗰边个警署出边有埲墙嘅，墙上面挂咗个电话，嗱你又揿个电话，咁有人帮你噶啦咁。咁我心谂啊，点解又冇得入去警局咧？咁唔紧要啦，咪打电话啦咁样。打到电话。一按个一字，你好，呢度系乜乜嘅警署，欢迎嚟到报案。报案嘅话，请继续按一字。咁我按啦，按完之后，你好，由于线路好繁忙，请你等一等。一等，等咗五分钟都冇人理我。咁我心谂，哎呀，算啦，真系我又冇买旅游保险。咁警察落嚟喎，冇 啊，真系。咁唉、哎，算啦，我觉得乜都冇。 匪夷所思，我觉得。 咁啊，去几日买乜鬼保险啊？即系我谂下，当然我系错啦，系咪？ 系啊，去几日都唔买保险，好合情合理啊！果然系一个好有手尾嘅宝宝，你继续啦。 跟住之后咁我，唉、哎。 唉，算啦，咁警察又帮我唔到，又唔理我啦，咁我冇买保险，咁我乜都保即系 care 唔到啦，咁啊，唉，走啦咁样，跟住咁，但系我结果咧，我点算咧？咁我就喺面书度求救啦，问下呢个面书大神啊，好想帮我变坚持，睇下有冇人帮我啊，住咩酒店啊？哎，真系好好、啊、喎，有一个当地咧移咗民嘅华人咧，真系咧即刻由佢屋企揸一个钟头车，啱啱放工嘅啫，即刻过嚟借钱俾我，三唔识七个，但呢个人一个中年嘅男士。当然就唔系好靓仔啦，咁但系都好多谢佢。 重点都唔系呢样， 系啊，冇啊，做乜做啊，做乜讲人哋 个 样？喂，唔系、啊，因为我真系有谂过咧，啊，佢咁热心帮我，会唔会真系啊喺旅行中可以遇到一啲生命中嘅？ 咪住先，咪住先，你摆上去社交网站嗰啲有相嘅咩？ 冇啊， 边会有奇葩咧？请问 都错晒， 我知 又唔买旅游保险。唔见钱又要喺度 FF， 哇！你想点啊？ 要嫌人哋出嚟帮佢嗰个咧唔靓仔， 唔系佢冇嫌啊，但系好明显， 我主观咗， 系你主观咗啦，你翻台 Abby 姐先嘅 story 先啦，唔系 冇效果嚟嘅。 虽然我觉得佢心入边都有噶啦，但系佢头先冇讲出口 ，OK？ 唔系因为我见到佢咁热心帮我，我心谂会唔会即系好韩剧嗰啲咧？突然间有个哇好靓嘅白马王子，然之后可以过到年之后就可以同佢发生一啲 咩咧？ 你 有发生啲咩 嚟？有。好嘅關係咧， 即係有啲太快嘅劇情，哇！佢整得快， 所有重點錯。係 啦，跟住之後咁佢嚟到咧就好好啦，就幫我買咗張嗰啲我哋香港類似嘅八達通卡啦，就俾我即係做一個交通費，之後再借咗啲現金俾我就，誒放心啦。 借幾多錢現金俾你啊？ 大概200+港幣到啦。咁佢你仲有兩日就翻香港，好夠噶啦！你放心去繼續你嘅行程啦。你翻到香港慢慢還俾我，或者你遲啲有機會嚟英國先還俾我啦。咁樣，我真係覺得好好啊！你個男人， 唔係即係咁。200+港币嘅话，又大费周章要你之后还翻俾佢，我就觉得有啲困难。其实我觉得啊，佢系想有嘢同你发生嘅。 我都觉得系、啊， 我觉得系200+， 已经做唔落去啦。我想200+两位， 200+又觉得喂，你有冇俾咩地址啊？交换嗰啲咩面书嗰啲啊？联络方法啊？ 面书佢有加我做好友嘅，咁我都接受咗嘅。咁我哋而家都有联络。 你 status 系 post 咗 married 咁样样噶嘛？ 你应该系 post 其他地方噶系嘛？ 咩啊？ 你应该系 post 喺其他地方。如果你系摆自己 status， 佢哋你哋又唔系 friend， 佢点会睇？ 系我摆喺嗰啲英国旅游嗰啲咪群组嗰度咯，即系有白認嘅啲華人就咁，咁慘喎！呢個靚女唔見先，我即刻揸車 過嚟。 哇！我真係覺得，我開始明白，我都覺得呢個節目越嚟越難做。 開早啲完啦， 即係越嚟越難做。唔係咁即係佢就即係將200+港幣啦，即係面額港幣嘅英鎊啦，咁就借咗俾你，等你可以繼續順利完成你嘅行程。 冇錯，咁佢真係睇到呢個黃色嘅婚禮。 咁佢真係錢借咗俾你之後，佢就真係揸車翻屋企啊！ 佢就 咁我话留低一齐睇婚礼咩？呢个咁你又啱咩？睇婚礼我又系， 因为佢又关心我嘅，因为佢嗰边咧就已经即系移民咗啦，咁佢就喺嗰边就揸啲巴士嘅，咁佢就你听日个行程去边啊？够唔够钱食嘢？使乜我真系 揸架巴士嚟接你啊？咁啊， 佢真系佢话其实我真系揸巴士嘅，如果条线啱，你真系上嚟，我免费车你去啦，咁样。 我条线啱，佢个几钟头，佢一个 town 嗰度。真系咁啱条线，咁如果你真系啱线嘅话，即系证明咩咧？你好想见佢，即系佢可以话唔紧要 free 你 ticket 啦 ，free 埋你 hotel，free 乜都俾你啊！ 你应该扮埋嘢啊嘛，你应该话死咯，今晚都冇地方瞓啊，酒店嗰度都唔够钱啊，可唔可以有个地方俾我容身啊？ 我惊真系有个地方俾佢容身，咁去唔去好啊？ 缘分嘅线就咁样接上咗啦，喺呢个时候。 哎呀，哇！你老公有冇听住呢一啲咧？转头翻嚟可以研究一下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头先咧就讲开呢一个 Abby 咧就西游去英国啊吓，咁啊个重点喺边度咧？大家唔好 miss 咗啦，绝对唔系嗰个嘅即系英国华侨啦吓，一定唔系呢一个，呢个绝对唔系重点啊！嗰啲咩好有手尾嘅咩宝宝嗰啲，全部都唔系。重点好得意嘅就系咧，佢一个人去旅行，咁当然佢遭遇到嘅报应咧就系啲钱唔见晒啊！ 咩嚟？ 一 一个人去旅行要遭遇报应咁 样？唔系咯，我清纯过自己一个去旅行咯。 我未试过一个人去旅行。 其实一个人咧， 真系未试过一个人。 一个人去旅行唔系一个问题，重点系佢赖低佢老公啊嘛。即系嗱，有时候咧有啲位就系佢开心，而佢老公就默默嘅忧心。咁啊，系咪一件好事咧吓？ 咁我呢个又唔觉得有咩问题？系可能佢老公嫁唔啱嫁咧？ 阿清呢啲系咪公道啦？ 点解结咗婚一定唔可以自己去旅行？ 呢啲咪厚道咯 ？OK， 咁好啦。褪翻后一步问一问 Abby 先，你话去英国旅行，咁因为你个 friend 邀请你去啊嘛，咁你老公当初话，咦你去英国啊，咁佢嘅反应系点噶？本身有冇话想跟埋一齐噶？ 嗱，因为我本身咧，我老公系做机场嘅，咁佢就有啲员工嘅嗰啲出飞嘅机票优惠啦，咁所以佢就话唔紧要，你中意去边度，咁我咪帮你出飞咯，咁佢完全系嗰啲好佛系嗰啲啊，冇所谓，你去旅行你去咯，缘分到咗你就去咯，我冇所谓，我喺屋企得噶。 哦，咁即系佢都 放假啦嘛， 我都觉得系。点解你玩四日咁短嘅？喂，你远啲啦，去耐啲啦。 英国都玩四日， 你翻一年半载啊， 半个月都唔好翻嚟啦。 半个月都嫌短啊，同你讲，即系话你要做一去不返啊，可能系。 唔系，我真系同佢讲话，喂，不如咁啦，嗱，其实我短短地去英国几日，咁你就可以唞下放下假，我放你假，你可以自己去玩下。跟住佢同我讲一句好窝心嘅说话嘅，真系，佢话。其实我觉得呢去四日呢真係有啲长。唔紧要嘅。我哋嗱因为咁我同你嗰个时间呢就啱啱有时差嘛。咁你去到嗰边朝早咁我夜晚唔瞓觉我就陪你FaceTime 嗰啲视像通话。咁你可以见住我咁你又可以挂住我系咪几好呢咁。哇我真係觉得你个老公系不得了。好啊 我冇嘢好讲。 咪但咁佢实际上面真係有做嘅。 唔系因为点解佢会咁想同我 FaceTime 呢系因为佢知道我有一个好大嘅陋习就系、是、呢我在香港都会荡失路嘅，即系我认路好差嘅。咁佢就话咧，其实你去到英国咧，虽然你沟通到，但系佢都惊我迷路，咁所以佢就会做我嘅人肉 GPS。 系 系啦，系咪好好咧？ 咁即系佢真系有嘅， 有嘅，但系只系 FaceTime， 但系只系第一日嘅五分钟之后冇啦。 咪系咯，姐。 之后佢嗰三日就系约咗之前佢嗰个女仔。 系咁唔好踢爆佢，咁唔好踢爆佢。不过嗱，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因为我谂啦，真系嗱，唔系话个老公咧想个老婆去旅行，跟住后屘自己有假放。咁但系有多时候咧，即系可能作为男士都觉得其实即系私人空间嗰样嘢系好紧要。即系偶然咧，我自己身边有啲男仔朋友都系噶，即系佢嘅女朋友又好啊，又或者佢嘅太太又好啊，哎呀，我约咗啲姊妹去旅行啊，咁咧老公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就哦。咁啊，你去几耐啊？咁你玩得开心啲，自己要小心啲喎。咁即系佢会好放心俾个老婆去嘅。咁但系调翻转啊，我唔知你身边啲女性朋友会唔会系咁样啦、 嗯？ 即系当佢听到自己嘅另一半咧，即系可能老公又好啊，男朋友又好啊，自己去旅行，咁佢就反而有好多嘅不安啦。纵然啊吓，有部分真系会觉得咧，咁你去咯，咁你总之有啲交代啊，定时定系有电话，唔使要我忧心，咁就 OK 嘅。但系真系好大部分嘅咧，都会表面上啊，即系因为嗱，有啲直头讲到出口就系我唔想你去添啦。点解你有假你自己去旅行？你点解唔同我去啊？点解你唔留啲时间陪我啊？即系有一大部分系咁嘅。咁另外有一小部分咧，可能就系、是、我就算我俾你去啦，即系表面上好冇所谓嘅，但系个心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即系忧虑。咁嗰啲嘅忧虑，一嚟就梗系担心佢自己去旅行会唔会照顾到自己？你知道得意，有时候去三日两夜都惊佢照顾唔到自己噶嘛。咁有啲就会担心话会唔会照顾唔到自己噶？会唔会食嘢唔定时啊？又或者可能会唔会有啲咩头晕身庆啊？ 咁妈妈呢个感觉啫，唔会担心啦咁样。 有好多系噶，有好多真系嘅女士咧，就有呢一种嘅母爱，忽然之间喺一段关系入边彰显出嚟噶嘛。咁更加担心嘅就係咩呢，就係驚佢话佢一个人去旅行会唔会遇上啲咩人㗎。即係嗱，先唔好諗就话佢嗰个旅行嘅行程本身系咪计划有警棍先啦、反而就会系諗嘅话，咦，究竟佢去到一间一个唔觉意，好似 Abby 咁样讲就系话，会唔会遇上一啲金发女郎啊？喺佢唔见钱嘅时候伸出援手，仲提供埋话，哎呀，你冇地方瞓，唔紧要，嚟我嗰度。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咁样嗰种嘅。咁嗱，即系开始有好多呢一啲咁嘅幻想，谂下都系不安，都系唔好啦。你即系等埋我哋有假先一齐去咯。即系嗱，我唔知你身边多唔多女性朋友系呢一方面会系即系警觉性高啲嘅咧。 我反而身边女仔就真係少啲，因为始终佢另一半嘅男士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又真係不是太多。咁、但係以你头先所讲呢个情况呢，因为 嗱，因为本身我唔介意我嘅另一半自己去旅行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咁介意，又即系好似你讲到好似阿妈好担心个仔咁样样，又可能又另外一样嘢就系惊佢会唔会有其他异性啊？咁佢应该都几冇安全感喎。即系可能佢个老公要自己一个人去做啲嘢嘅时候，佢就会内心有一个不安。嗯、反而我另外有一个 case 咧，系我个朋友啦，佢哋结咗婚生咗小朋友嘅。咁其中一个男仔咧，佢就好中意自己。或者同一班人去旅行都唔鍾意同太太去旅行嘅，因为佢有讲过嘅，因为佢同太太去旅行呢，佢觉得好闷，因为要成日陪住佢太太去 shopping 啊， 系系啊，通常都系企喺嗰啲铺头门口。 而佢太太咧又系好唔独立嘅人嚟嘅，即系佢又唔中意自己一个人出去行，即系佢点都中意有个老公喺隔篱，或者有个人喺隔篱啦，咁就陪住你一起行。你唔行，你咪自己企喺度等我咯。即系佢真系咁嘅心态。咁所以咧，佢老公即系我个朋友，朋友系男仔嚟嘅，咁佢就慢慢觉得佢唔想咁样，因为佢觉得咁样一嚟佢自己冇空间啦，二嚟佢自己冇时间用啦，因为成个旅程都系陪你啦，总之一齐去旅行就系要陪你咁样咯。咁呢个就衍生咗一个好大嘅问题，亦都系佢哋成日都会嗌交嘅一个问题。就自从生完小朋友之后，我个朋友就更加严重咗嘅，即系佢真系成日都约啲朋友去旅行，而掉低佢个小朋友同个老婆喺屋企。咁呢啲佢哋就真系。成日都为呢啲事而家嘈屋闭咯， 系咁，因为即系毕竟啊，女士嘅安全感咧，头先阿青讲嘅都系一个重点嚟嘅，即系个安全感某程度嚟讲系一个好主观嘅一个心态啊。我觉得两个喺埋一齐， 自己有时想要安全感，我都唔知自己想要咩，其实即系我都唔知你个男士究竟做啲咩，我先至。即系好奇怪嘅呢件事，你有冇冇噶啦？真系， 我觉得安全感系只有一个人喺隔篱冻喺度，咁唔需要特登要讲啲嘢，总之佢喺隔篱就可以噶啦。 咁如果佢喺隔篱，佢系咁对住个电话同人倾偈咧？ 咁都可以喎、 啊，唔係有時候係咁嘅，有好多女仔真係嘅，佢嗰、那個即係visualize 個影像就係、是、其實就算你個心唔喺度都唔緊要，我有你個人就得噶啦，係 啊， 係咁嘅嗱，但係只不過就係有時候，只不過有時候男士就真係唔係好明白咯，即係佢會覺得就係其實你得到我個人都得唔到我嘅心，咁有咩意義咧？咁即係倒不如你俾我即係我全心全意做我想做嘅事，咁我真係如果假設我撥咗一個時間俾你嘅，可能每個日咧有。可能一至两个钟头就净系啦，其实一至两个钟头好多啊，每日有一两个钟头俾你，咁嗰一两个钟头我净系全心全意就系做大家想做嘅事，或者做你想做嘅事，我专系陪你嘅，咁倒不如咁啊仲好啦。因为其实我自己身边有一个嘅男仔朋友咧，佢又反而咧有时候好唔明白女性嘅谂法嘅，咁啊呢个系话说即系佢嘅另一半啦，经常性都喺度投诉啦，就系话诶点解你成日都花时间做你自己想做嘅事而唔陪我呢，其实我係好愿意即係将我自己嘅时间放晒喺同你一起嗰啲时间上面㗎喎、哦。咁跟住个男仔朋友就讲啦，话我鍾意做嘅嘢你都唔鍾意。佢话你唔试过点知啫，试下先啦咁样喎、哦。咁於是乎好啦，咁咁有一次呢，咁呢个男仔朋友呢，咁就因为有一套戏好想睇，即係嗰啲 superhero 电影你知㗎啦。咁你都知道同时间呢，好多女性朋友呢其实唔系话特别踊跃去睇。好多时候佢哋之所以会睇嗰套戏都系因为佢另一半睇，咁咪今晚一齐睇啦，系咪？系啦，有时候仲睇唔明添。 我睇下瞓着咗添。 系啦，咁跟住后屘就跟埋一齐入去睇啦吓。咁嗱，个过程入边，一个男仔朋友就系话：你话你会享受同我一齐做嘅事情啊嘛。咁啊，睇呢套戏，我想做嘅事情，我觉得啊，买埋你张飞一齐入去睇，照计你应该会享受啊。咁但系嗰一次睇戏嘅经验咧，令到呢个男仔咧就系觉得哇，真系下次要再谂一谂。就系首先睇戏迟到。咁啊，嗱，睇戏迟到对于一个男仔嚟讲啊，唔好讲话睇咩戏，尤其是睇 superhero 电影啊，即系片头嗰样嘢可能好紧要噶嘛，系咪先？咁好啦 ，miss 咗啦，咁算啦。跟住后屘个过程入面咧，睇到中间嗰、那个女仔即系佢嘅另一半啊，竟然就系、是、睇到中间就话，不如我出去行一阵啦。佢突然间选择话，不如我出去行一阵，嗱，睇到咁上下，转头我翻嚟再揾你一齐去行街咁样样。 好 hurt 啊！呢句说话。 所以话，即系嗱，当嗰个男仔就觉得，喂，咁你明明系话想一齐做一啲事情，咁啊，叫 spend time together 啦，大家一齐共享嗰个时间啊，咁但实际上面其实又唔系，即系个感觉系咩咧？其实只要系你知道个位置，我喺你附近咧，你就心满意足。至于做啲乜嘢咧，其实系唔紧要嘅。咁啊，令到呢个男仔其实就有一啲嘅烦恼啊，即系喂，咁自此之后，我究竟再想做自己想做嘅事，我遇唔遇你好啊？嗱，遇你嘅话，你就其实唔系真系咁投入嘅啫。唔遇你嘅话， 你又话我唔预你咯，啊呢、這个都系一个世纪大难题嚟噶，点样解决呢？转头翻嚟研究。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其实头先咧 ，Candy 讲过咧，话一个女士就陪佢嘅另一半睇英雄片咧，就中间就行开咗咧。其实我有一个类似嘅经历，咁当然我系冇出口咧，就讲话不如我行一阵先啦。咁嗰次咧，其实又系喺英国发生嘅。咁啊，其实上两年啦，咁去英国啦，跟住咧，咁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咧，我老公系中意睇波，同佢拍咗拖咁多年，我真系唔知道。咁佢咧就话：，老婆啊，其实咧，我哋住嗰个酒店附近咧有一个车路士嘅球场噶，不如我哋去睇下参观下啦，咁样。咁我冇所谓啊，你中意咪去咯，反正咁远嚟到冇乜所谓啦。咁入到去，佢哋异常兴奋。跟住嗱呢个咧球星咧就坐过呢张凳噶，嗱呢一条裤咧系佢着过，仲有呢个球星啊，呢个波咧佢一定系踩过噶，咁样讲。跟住我突然间咧就打咗一个喊路，我就不如走咯咁。 好高兴啊！ 跟住佢话吓，我哋啱啱先参观咗五分钟啫。咁其实球场咪有草咯，咪有个篮咯，咁之后咪有张凳咯，都系咁嘅啫，唔使行咁多球场。 你系参观个篮球场定系足球场？有个篮咁 解？唔系啊，即系入笼嗰个， 嗰叫龙门啊，计有个篮。 嗱，咁你听落去，你就知我几咁 即系佢打 喊佬，系咯，咁你知道我几唔热衷呢件事啦，但听到系咪？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其实个球场都差唔多噶啦，不如唔好睇啦咁。咁我老公咧嗰一刻咧有两秒嘅眼球咧就突咗出嚟，吓！啱啱先参观咗，不过咁唔紧要啦，咁最后就离开咗。 咁惨啊！ 但系离开之前咧，话唔紧要唔紧要，老公啊，不如咁啊，我哋喺个球场门口影张相，我要摆上 Facebook 啊，咁样。跟住之后佢话，咁其实你嚟系做咩嘅？影相咯。好啦，咁影啦，影完之后走。咁之后佢就陪我去，我安排咗行程，即系行街啊、买嘢啊、食嘢啊咁样咯。 即系基本上咧，佢老公一开始同佢提咧，就话参观咩车路士球场嗰啲咧，佢嘅目的咧就系我只系想喺门口影张相。 系啊，我嚟过呢个。 只要入边有啲咩睇，根本就 I don't give a care， 即系嗰啲咁嘅 feel 咯。 系，佢完全唔理佢老公感受咯，我觉得。 唔系，我唔明，我唔明啊！咁佢就话：我呢个球星咧，呢条裤系佢着过，张凳系佢坐过。咁又点啫？咁咪影咗咪得咯。 不过其实嗱，你讲呢一样嘢嗱，我先讲就係话你老公鍾意即係睇球场啊，睇啲同足球有关嘅即係地方啊景点啦、啊。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又唔系特别有兴趣，你只系志在放闪嘅啫。咁、 啊、 假设你个心系即係比较系倾向于 shopping 嘅话，你介唔介意分开行先？ 我介意噶喎，又 我你又介意噶， 就身边有好多依啲女人噶。 因为我真系觉得有个人喺隔篱，无论佢即系揿电话又好啊，发呆都好啦，只要佢喺我隔篱咧，我就会觉得安全感 OK 喺度，我真系唔使惊啊。 所以你 exactly 咪就系我朋友个老婆咯，佢系唔中意陪佢朋友行啲地方，但系佢又要佢老公系咁陪住佢行任何嘅地方咯。咁即系佢系冇晒私人时间个男方。 但系点解我就系话点解你唔尝试一下，不如大家各自各嗱，唔系又唔系完全陪，即系举例我哋讲去旅行啦，即系可能例如话我哋讲话啊，我哋每人有各自可能三个钟头嘅 free time， 咁我就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你去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咁之后夜晚约翻嚟食饭咁样样。嗱，撇除头先安全感嗰样嘢吓，因为其实喂三个小时啫，你唔系咁不安啊话你个人。咁 喺你自己去四日英国， 你觉得呢样嘢系啦？喺你自己去四日去英国啦，忽然之间你同我咪咧，突然间同我喺度讲咗三个小时。 就系知我今次去完之后，我冇安全感，我以后唔会噶啦，老公。 哇！系鬼，下次又唔知边个皇室啊，可能喺南非嗰边啊，搞个婚宴，你又忍唔住飞过去睇噶啦，一阵间就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讲啊，即系好多时候感觉好似其实可以系分开行嘅，但系往往系因为一啲唔知咩系心理上面嘅原因啦，定因为一啲咩嘅原因咧，呢件事好似好难去实践到咁样解啊，即系我唔知啊，嗱，即系如果问阿 Abby， 头先你讲起就系话啦，喂，其实如果真系要你尝试一下，大家假设 take 一个即系安排，就系大家分开有段 free time 嘅时间，讲紧嘅两三个小时，各自各行完之后，跟住咪翻嚟夜晚一齐约食饭咯。咁你觉得可唔可行呢？ 我觉得唔可行，因为本身咧，我系一个真系好易荡失路嘅人嚟嘅，咁所以咧，莫讲系三小时，我谂半小时咧都足够令到佢好担心我。咁同埋我觉得，咁咧一齐去旅行系想一齐创造一啲美好嘅时光啊嘛。咁你离开咗我， 唔系 咁每日廿四 小時都黐住。 唔係，但我覺得咧，首先，如果我係老公嘅話，你咁容易蕩失路，老年都同你分開行先。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佢頭先講樣嘢咧，我覺得唔啱數。佢話咧。明明两个人一起去旅行，是一起想共创一些大家都想享受的美好时光。首先而家呢嗰、那个玩法系呢你系。 行到五分钟。 唔系呢而家系你单方面创造一啲你自己觉得所谓美好嘅时光而个男嘅未必享受喎。 行咗十分钟㗎喇喎喺个球场度仲唔够美好啊。 咁你双平行十分钟够唔够啊 我会带佢买男装嘅因为。 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系值得大家諗一諗嘅。即系因为讲真你话一起去旅行有时候呢点解唔好讲话去旅行啊你今时今日我唔知你身边嗰啲男仔朋友啊之前一两集阿清嘅即係都分享嗰个故事啦即係又係讲佢以前拍拖呢咪话咦去到周末嗰啲时间啊就係、是、呢点解个男朋友或者老公成日都鍾意戏喺屋企呢唔鍾意出去嘅呢 我想出去玩。 但最主要原因就係因为呢我同你出去玩都冇人，永远都系去一啲净系你想去嘅地方，而我永远都只系企喺嗰啲地方嘅门口。当然阿清就梗系唔系咁样啦，但我意思即系话有部分男士，即系之所以唔中意出街，都同呢一个或多或少可能有啲关系。咁当然亦都有其他原因，就可能又话，唉、哎，工作忙啊，难得有时间喺屋企歇下唞下，咪俾自己休息咯。咁都有。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另一半多啲同自己出去玩嘅话，咁我觉得有时候你都真系。为佢着想下，即系即系嗰个旅程入面啊，起码佢都真系可以完完全全咁样同你一样系享受个过程啊，系咪先 ？Abby 认唔认同先？ 咁我下次唯有再一次留低老公自己去旅行咯。 我觉得可能呢个老公唔系几啱你啊，因为你应该要揾一个咧同你性格差唔多，亦都系好中意黐住你嘅，一系离开你咧就冇安全感噶啦，即系两个一模一样嘅人，咁可以完全所有嘢都一样咯。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